好啦，咁我哋讲下其他啦。咁今个礼拜啊，当然都有其他超级英雄嘅超能力嘅题材嘅作品嘅。咦，咁当然系啲剧啦。好，今个礼拜咁啊，唔止 Marvel 嘅呢个世界，仲有 DC 噶嘛。咁啊 ，DC 呢边嘅《哥咸城》电视剧咧，咁就走呢、這个现实路线啦。初初又话社会片教父咁做啦，即系唔够一季就转咗啦，又攞翻晒啲超级坏蛋啦，起码系啦。咁你超级英雄就当然啦，佢系学翻阿 Smallville 咁咧，就话唔会变成蝙蝠住嘅阿 Bruce Wayne 仔咁。咁啊，去到最尾一集啦，啱啱嗰个礼拜最尾一集啦，第几季话？第五啊？ 第五季啊？ 第五季第几集啊？ 啱啱好第一集啊？ 系第几集啊？今次系 第。總 就一百啦，第五季嘅第幾多集啊？ 十二集， 咁就終於變成蝙蝠俠翻翻嚟啦。佢話走咗離開哥林城咧，十年啊，係啊， 係， 就翻翻嚟啦。我又換咗人做添，佢係啦，係 換咗人做，係冇出現過，係都唔知係咪換咗。 係 啊， 我唔係係佢嚟嘅，最尾扮翻嗰個應該。 哦，嗰下嗰個嘴係佢。 係啊係啊係，嗰個貓女唔係都係嗰個嚟嘅咩？ 換咗。 哦，貓女換咗人嘅，哦，咦，咁我唔敢講啦，唉，咁我唔敢講啦，係啦， 係唯一呢兩個換咗人，其他都冇換過。 哦，咁因為其他啲係大人嚟，唔使換。 係啊，係啊， 係 啊。 佢兩個係細路，我都換咗人嘅 ，OK，OK， 咁。 係啦， 因為我之前已經冇睇啦，我唔知個貓女大到咩，我以為貓女已經變咗咁大個。 唔 係， 個貓女就冇大個，貓女一路係咁肥啫，係。 有啊，佢打橫大咯，我就見佢影咗啲前面啲片段，點解咁嘅咁但係點解我見呢度又瘦翻嘅咁？我第二個人嚟嘅， 換咗人啦， 哦，換咗人㗎啦。哦，咁我唔敢講個蝙蝠係咪嗰個啦。如果係咁，因為佢都戴住蝙蝠面具嘅，係 咯。 有幾分似咁咯，我見到係好似係。 可能個嘴 黐 翻落去嘅，有機會。 哦，咁啊唔出奇，係咯係咯。同埋你僆仔都可以笠嗰個頭嘅，冇話得唔得嘅，係咯，笠住個頭，你唔知佢點解係咪先？突得個嘴出嚟啫。 僆仔佢都好高大㗎啦。 係，佢高過阿哥聯局長，係。咁好啦，咁呢個真係要靠阿芬芬介紹翻，因為我都淨係睇翻最尾呢集，即係我前邊唔知發生咩事嘅，係。點解足球會搞成咁？唔知係點樣 會？其實個故事就好長咁啊，冇可能講曬。 哦，唔使講曬，簡單交代 下啦。我講下啲感受，其實仲好啲。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對呢套劇個感覺，咁我就真係有睇曬一百集嘅。 哦，哇！睇曬， 我係冇睇過嘅，因為我本身我唔知點解我本身就中意蝙蝠俠多啲嘅，其實 咁當然啦，我都中意嘅， 我都係。 同埋我中意， 但冇咗蝙蝠俠嘅個陷阱，我就麻麻地咯。 但係我中意呢套劇嗰個成個嗰個劇個氣氛啊。 嗯 ，OK OK。 因為佢成個世界觀嘅設定其實都幾接近Dark Knight 嗰個。 但係你第一輯你會唔會覺得係粒粒地啊？ 我都 OK， 你都 OK， 你都 OK， 我 OK 嘅第一集。 即係由企鵝開始講你都可以嘅。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我都中意嗰啲奸角嗰啲人物，我都想睇下佢哋年輕嘅時期究竟係發生咩事。 即係個黑婆咁嗰啲啊。係咯。 嗯。 咁我覺得好睇嘅，由頭到尾都。咁但係有啲集數或者有啲季咧，我係覺得係拖咗啲嘅，即係係有高有低嘅，尤其係有時好啲。 即係後啲嗰啲季有啲拖啦，係嘛？ 啊、有啲錯，可以幾集都唔知佢講緊乜咁樣嘅。係 㗎，係㗎。 咁我就有啲覺得啊，謝謝地喎，會唔會？咁嚟到第五季咧，其實開頭半季我都覺得係謝謝地。 哦，哇！ 因為佢講哥咸城已經係一個封閉咗嘅世界，因為啲橋梁全部炸曬啊嘛，已經係。 哦，咁唔知啊，我唔知發生 咩事。咁就一個無政府狀態。 哦。 咁啊，俾啲黑幫唔同嘅黑幫啊，或者企鵝啊，唔同。嘅嘢佔領咗咁樣，我覺得係拖咗成十集咧，我覺得好悶嘅嗰度係，因為佢成個劇冇發展噶嘛。 嗯， 係。 啊，咁但係去到最尾兩集咁佢兜翻轉咁啊，講個倒閉翻個陷阱，然後十年後蝙蝠俠出現，咁我覺得啊又覺得 OK 咁。結局嗰兩集好啲咯，如果咁講真係。 咁結局嗰集，咁我覺得佢開頭咧，我頭先 Dasu 你都講過，你傾偈嗰陣時，就係講佢陰陰陽陽出蝙蝠俠咧，其實好過最尾企咗喺個天台嗰度。 即係初初就係見到個影啊、背影啊，見到個蒲食過啊，咁睇唔真嗰陣咧，哇，好型嘅喎，覺得。 即係好有嗰種真啊！你覺得就係話蝙蝠俠嘅世界應該就係 啦，就係咁啦。蝙蝠俠係好恐怖嘅，係好恐怖啊！對嗰班罪犯嚟講， 係 佢一隻怪物嚟嘅，成佢覺得係。佢初初做到呢個感覺 嘅， 小丑啊、迷妖啊，同埋啊小丑致敬翻之前電影版嗰啲造型，咁我覺得都幾過癮嘅。其實佢處理得 係你迷妖雖然扮緊，唔係迷妖啦，佢扮緊啊 Carrie 啊嘛， 雪飛嚟啊， 其實阿貓女都係咪雪飛花嚟㗎啦？ 係啊。 你話佢係單低，佢唔係單低啊！佢係阿 Tim Burton 嗰期嗰堆啊，即係包括 Tim Burton 係 致敬 Tim Burton 嗰 邊放嘅。係啊，唔係啊，Christopher Nolan 嗰幾套啊。 嚇！ 係啊。 咁結果小丑跌落去。 係啊，直情係。 小丑。 Jack Nicholson 啊。 Tim Burton 嗰個。 喂，佢最尾呢集都係㗎，佢嗰度捉住個靚妹嗰度，喂，跟住指住阿個局長，喂，嗰度直情做翻啊！啊 ，Michael Keaton 嗰集嘅 重現啊， 系啊，一樣噶，成嗰度係，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 佢係爭在佢冇開槍， 都係咁嘅。 佢爭在佢唔係佢開槍咧，蝙蝠綁跟住粒子彈射穿翻佢塊面啫，冇之下啫，係 啊。同埋佢用嘅配樂都基本上係好接近 Tim Burton 嗰個， 都似嘅，冇錯，係都係。 你個國涵成個氣氛都係接近嘅。 佢後尾呢度做翻次咯。 Tim Burton 個版本啊， 佢都最尾做翻次。 我有睇過Tim Burton 嗰個版本嘅蝙蝠俠咧，就應該會覺得 即係嗰段時間咧，佢其實得頭兩集係 Tim Burton 咧，之後都唔係，佢到迷妖一集已經轉咗阿基佬啦，係啦，基佬導演啦，係啊，法國大導演啦，咁即係意思係嗰一段時代嘅蝙蝠俠嘅 feel 咯，佢係有。 係，咁我覺得對我嚟講，我覺得過癮咯，係。 當然啦，係。咁你期唔期待跟住落嚟嗰套阿 Alpha 傳咧？又？ 我就睇嗰個 trailer， 我就唔期待嘅。 佢點樣嘅？點樣嘅？ 佢其實個故事可能都唔係發生喺個。 佢係咪用翻呢個 Alpha 㗎？即係佢淨講翻呢個人，講翻呢。 唔係，佢有個年輕版本，得三廿零歲咁 嘅 咋。 唔係，即係意思佢會唔會係個世界觀係講翻呢一個嘅？但係今次講 Alpha 即係重新再建立㗎。 我覺得有機會係用翻呢個。 用翻呢個嘅 ，OK OK。 但係都冇意思嘅，因為你都連接唔到。 係，佢講翻佢後生仲打仗，係咯。咁係做咩咧？ 成 個真係 出翻阿 Bruce Wayne 個老豆。 係咯 ，Bruce Wayne 老豆其實一早已經係蝙蝠俠啦，原來。 咁我唔知佢會唔會咁樣寫啦。 啊，即係唔知佢係有咩關係啊？要再咁樣講。 咁唔知有咩寫啊？因為我最有興趣睇嗰扎奸角都冇得睇啦，已經係。 係咯，即係佢仲有乜嘢 connection 咧？去到講 Alpha 有啲咩可以睇啦？我真係唔知。 係咯。Alpha 真係年青。 我唔知，我想問阿馬仔咧，究竟阿 Alpha 咧？有冇自己嘅漫畫㗎？之前 真係唔知喎，呢個都 哦。咁啊，根據啲咩嚟寫，根本就唔知嘅喎，會變成係 唔知想點寫喎，其實真 係係啦。咁係咯。咁我對呢一百集《國行城》我個感覺，即係整體嚟講，我覺得係良好嘅。只不過有啲集數有啲貴嘅，真係謝謝地啫。就咁咯。咁你如果你淨係睇咗最尾一集，咁你哋覺得點啊？ 就最尾一集 O K 嘅真係我覺得我最唔中意咪最尾真係影到蝙蝠俠個樣嗰下就穿咗崩啦。哦，原來頭先咁型嗰啲背影嗰啲咧，黑掹掹嗰陣幾好嘅。一開大光燈咧影，原來嗰件嘢係佢啲 Halloween 嗰啲 cosplay 嘅質地嘅啫喎。 係咯，好似好流 咯。細路仔扮蝙蝠咁樣，我成覺得有啲。 阿明又咪斷斷續續都有睇下㗎。 我淨係睇咗第一季同埋最後尾呢一。 好細聲啊！喂， 我淨係睇咗第一。季同埋拉屎呢一集啫，其實中間冇睇。 哦， 係。 你覺得點啊？你俾你嘅感覺？ 你睇得少啊！我啦，如果係咁， 就我覺得 OK 嘅第一季就係啦，跟住呢一集都好睇啊。其實就咦，但係我好明顯就個佢一定係中間轉曬通噶啦。其實就係咯，唔知一變咗咁樣，係咯。 我轉咗好多次通噶啦，佢已經 係。通轉咗好多次添，係咯，同埋 係啊，轉來轉去㗎，佢係。 係啦，佢開頭嗰度佢玩嗰樣嘢，你喺度諗隨時小丑嗰度都幾好嘅，但係佢玩得太多咧，咁就唔係咁得啦。你話開頭 咁呢一個打到面都爛埋，呢個到底係邊一個小丑嚟嘅咧？ 都係開頭嗰個 嘅阿哥啊，我 個 哥 啊，係，即 係 本來嗰個死 都係嗰個做翻嘅個演員， 都係嗰個做翻。 哦，但佢就話佢個哥。 好多評論都係呢一個 做得好好啊嘛， 係做得好嘅佢 係。係OK 嘅， 其實都係嘅。 是我想问一下啦，咁嗰个 Blabla 即呢度嗰个即应该系蝙蝠女个妈嚟噶，系咪？ 系。 咁但系咁呢个靓妹系佢同阿局长生噶？ 佢同局长生嘅。 咁点解佢唔系姓 Gordon 嘅？ 因为 因為佢哋冇結婚㗎，佢同嗰個 Lee 即係嗰個醫生結咗婚㗎，戈頓局長係。 哦， 即係私生女嚟嘅。 即係你當係一夫兩妻啦，其實差唔多係。 嚇，個咁樣。咁但係嗰個唔係壞人嚟嘅咩？嗰個爸爸咁壞咗好多好多。 因為生咗個女之後咧，就改邪歸正。 變咗好人。哦，因為呢度最睇得都係嗰個啊，真係暫時都仲係。 都可以話係。即係做呢嗰個，其實佢係做死侍嗰陣時靚啲㗎嘛。 咁嗰個都唔係好差嘅，嗰個醫生都 OK 嘅，可以啦，係啦，係。 啊， 好過貓女先，係啦。 貓女第一季 OK 咯，淨係得。 嚇！連個細路女都好過佢啊，連個蝙蝠女都係。 嗯。 個蝙蝠又係啊，鬼夢嗰啲樣嘅，又係嗰啲有啲似朱比希摩啊靚妹嗰陣個樣嗰啲咁嘅。 即係又係啊，明個女嗰啲樣。 係啊，明個女啊，再醒啲啊，佢就。 即係幾合個女啊，咁嘅樣。 都係差唔多。呢期好興呢啲咁嘅靚妹喎，係咯。我真係以為係咪同一個演員嚟啊，大佬都係呢一 type 咁啊。嗯 嗯。 即係原來 Drew Barrymore 依然係風行咁多年，冇辦法由 E.T. 開始 係。 都係呢個款，係啦。 係啦。 係咪佢見佢大個都唔係好走得好緊要啊？即係你揾翻呢啲樣穩陣啲喎，大佬啊嘛。啊，唔知佢啦。OK， 咁啊 ，OK 嘅，係咯，睇最尾一集嚟講就係咯。 嗯。即係都完整嘅，如果你淨係睇最尾一集，我覺得你未睇過咪睇下最尾一集咯。 我的確係想知最尾蝙蝠係變咗邊個版本嘅，到底會唔會變咗 Adam West 係咯？ 咁樣。 咁唔係都有型嘅，除咗最尾個 shot 啫，佢都係。 係咯，我最尾我真係覺得衰過 Adam West 啊，大佬。 好似喺街又求其有條友 cosplay 嗰啲咁， 係咪 Halloween 就仔扮啊？係 個腹肌係一個交叉，你都 大佬佢咩衫嚟㗎？大佬玩嘢啊，大佬你求其中意黑色衫咪算咯，唔使咁噶。 係對眼咧細到蒙住眼咁喎。 我覺得嗰件衫真係衰過 Adam West 嗰件㗎。 嗯。 即係你自彈剪返天布順一個鏡頭， 唔係啊 Adam West 啊，佢一個射燈影上去呢，跟住嗰個令我走落 Oh my god， 咁一影原來 Adam West， 跟住即係播返嗰隻音樂，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仲喺度跳緊嗰隻舞啊， 仲喺度跳蝙蝠舞啊嘛，原來十年唔見孤孫傻咗啊， 同埋佢呢度係咪佢哋講緊其實所有人佢哋識得嘅人都知道 Bruce Wayne 就係蝙蝠俠 㗎？唔係啊，冇人知嘅。 知道 Bruce Wayne 就係蝙蝠俠嚟㗎喇喎。 唔係，佢都估到啊，個都好似。佢翻嚟即刻出嚟，點會估唔到？ 佢翻 嚟 估咯。啦，已經係。 佢估啦，即係總之冇佢冇企出嚟話都係咯。OK。 我都知，心知肚明 嘅。小丑都知佢翻嚟啦。 其實成個過程都知㗎，係蝙蝠俠自己唔知，啲人知道係啫嘛。唔好講俾佢聽啊！佢以為我哋唔知㗎咁啊，扮唔知啊咁啊。 全部人都知㗎。 我哋成個城靠佢啊，大佬佢嗰個李嘉誠嚟㗎，大佬撇曬佢啊！扮唔知啊，大家係啊，邊個 可以落佢面啊嘛？ 係啊，邊個蝙蝠俠咧交大頭咁，其實我都知係佢。嗰班壞人係扮俾佢打低嘅，其實急埋啊！如果唔係個城市有咩做啫？系咪？ 系好攰。 以后个行程咧，系靠呢样嘢嚟去旅游生意嘅。原来 系。 哎呀，蝙蝠侠啊，嚟睇蝙蝠侠啊，咁啊，原来系咁，明晒。 唔系，如果唔俾佢扮蝙蝠侠咧，佢阵间走资咧，跟住就大镬，所以讲到咁样噶。 系啊，佢又继续扮蝙蝠侠，傻啊条友，系咯，佢仲黐线过我哋啊，足球啊，冇出声，冇声，大家冇大家一齐做戏做戏。我冇做罪犯好耐㗎啦，不過冇啲壞人都打嚇點得啫？我出得嚟，我扮打劫，我扮嘅就，因為我轉頭攞翻嚟嘅，死佬嘅。 係啦，送去精神病院嗰度坐一陣，跟住又放翻香港出嚟啫嘛。 冇錯啦，係啊，冇所謂啫。大家撳埋做戲，嗰班唔係壞人嚟嘅，其實啊， 演員嚟嘅啫。 有錢佬開心咪算咯。 其實係啊，阿 Alfred 都唔知俾咗幾多錢埋單嘅，直接打完之後。 因為即係元彪嗰套敗家仔嚟㗎嘛。 咩元彪啊，直情系啊周星驰啊水哥啊大佬，哇点解又放白鸽又咩嚟噶咩报纸？喂你话要出场又要有气势啊嘛，唔吹啲报纸放白鸽点得？ 太王子 系咯呢只啊嘛系嘛 系冇错， 哇搞咁多嘢嘅你，话唔系边有气势啊出场嗰阵系嘛？ 放晒啲蝙蝠周围飞。 系啊，点解有音乐？因为真系原来现场都嗲，原来有啲大喇叭喺播紧嘅，大佬。 系。 唔系得观众听到嘅，现场都听到嘅，其实。咁唔怪得佢爬墙咧，嗰啲市民走晒出嚟啦。喂，大佬唔使瞓咩？我哋又喺度播蝙蝠侠音乐咁啊！你仲喺我出边擒嚟擒去，你乜踩污糟块玻璃啊，大佬咁啊！你记唔记得嗰时 S M 咧，好多人走出嚟同佢讲嘢嘅？你记唔记得喺个佢个琴场嗰度咧？ 一路 排一路倾偈，一路你知唔知每一个琴出嚟嘅人啊，都系当时一个名人嚟嘅？ 哦 哦， 系啊，我哋梗系唔识啦，我都唔识。系啊，但其实系啊，系啊，其实嗰啲都系全部系知名人士嚟噶，走出嚟嗰啲 系。即系或者系啲节目主持啊？ 系啦，唔止噶，名人啊，一直去到。 哦， 我哋唔识啊，我哋梗系唔识啦，系咯，我哋嗰时睇 系咪有超人走出嚟同佢讲嘢啊？ 我真系唔记得超人咁嚟讲， 即系嗰个人加纳同佢讲嘢， 系咩？咁大镬？你讲边个先？系边个做嘅先？即系唔识嘅，佢扮 黑白嗰个咯。 哦，即系个肥佬嗰个阿叔嗰个。 或者清风侠可以出嚟同我 哋 讲个嘢啊？ 清风侠点知讲个嘢啊？打嗰啲啦，同阿李小龙。crossover 嗰一集咧，直情一齐， 系、哦、 啊， 咁样 初初就打嘅，打不打不相识，跟住一齐打嘅， 嗯，系啊， 咁就唔知点解佢讲到罗宾可以同阿李小龙打嘅，根本冇可能嘅， 点打啊，大佬？ 吓，蝙蝠侠同阿星侠打就好合理，啲海军斗水兵两个都流嘅， 系， 即系 Adam Messer 噶嘛，嗰蝙蝠侠你要想象 系，系啊， 咁啊罗宾点能够同加藤即系 P 喺呢个李小龙饰演嘅加藤有得打咧？咁我真系系东哥啦，你问佢啦，真系。应该唔使两秒内睇咗啦，罗宾系嘛？好啦，咁大家有兴趣啊？呢、啊這个都唔够贵，揾翻啊 ！SMS 同呢个啊清风侠即系啊有个有李小龙饰演嘅。OK， 好啦，嗰度再睇啊。OK， 嗱，一阵我哋会再讲另一同李小龙有关嘅嘢，一阵再讲。 好， 讲完未 嘅 先？ 系啊，咁啊，我都有朋友吓睇咗呢个 Godham 啦，咁就。有啲意見啊，咁我都代佢講下啦。咁咧，佢就覺得咧，有好多反派都有出現啦，又一時亦敵亦友啊咁樣咧，然之後就再嚇、啊、逐啲咁樣樣掌控咗呢個 Gotham 啦。咁嗰度咧就都好緊張刺激，係咪 fans 咧都會覺得啊滿意嘅，就唔會好易悶咁啊嚇。咁然之後就呢、這個啊有咩亮點咧？呢套嘢咁佢就覺得咧啊啲演員嗰啲演技啊好好啦嚇，好自然就可以投入到啊，尤其是喺呢個迷妖同埋企鵝啦呢兩個角色，佢啊都覺得啊做得好正啦嚇。咁同埋咧係由慢慢咧由佢哋由好人之後咧先至變壞嘅咁樣，咁同埋有種咧嘻嘻嘅元素咧，令到呢兩個角色咧就好好睇啦嚇。同埋呢兩個演員啊，本身其實都係同志嚟嘅嚇，咁、啊、咧就啊，如果婦女嘅話，咁睇呢 part 我諗就非常之 OK 啦嚇。咁、啊、去到結局啊，第五季咧一開始就斷一條橋啦，咁啊武器嗰方面咧就由企鵝管理啦，芭芭拉就負責管食物啦，警察就負責嚇、啊、管理安全嘅地方啦。咁喺呢個資源短缺呢 part 咧就幾有趣嘅嚇。啊咁啊，各司其職咁樣，咁最後咧要聯手對抗外來嘅敵人啊，不論黑白兩道都要守護呢個 Gotham 呢個地方啊，咁都睇到大家咧係其實係中即係愛呢度嘅，只不過係嗰大家嗰個係唔同派系咁解啫。但可惜咧，最後呢一季咧得十二集啦，就講好倉促咁樣啊。咁第十一集咧就講話真係要打大佬啦嚇，而第十二集咧。就即刻就又要講呢個十年後嘅 Bruce Wayne 啊，翻嚟呢個 Gotham 嗰度啦，咁啊令到啲罪犯又好想搞搞震啦嚇。咁蝙蝠俠咧就係咁已出現咗一幕啦，咁然之後再又交代翻各個人啊點解會變成嚇、啊、之後咁樣樣啦嚇，喺呢十年有咩改變咁啦嚇。而且咧，最後咧都冇大戰一場，咁啊，只不過係蝙蝠俠又揾咗飛鏢掟暈咗小丑就算啦。咁咧最慘就係戈登局長啊，原本諗住退休啊，唞下啦，啊點知都因為要保護個女，唔好俾人尋仇咧，就要繼續做局長。咁咧就啊，即係呢個 Gotham 咧就會一直咁發展落去啊個故仔嚇。咁呢套戲咧，佢又推介中意睇呢個破案片啊、查案片嘅人。 咁咧，同埋咧，但又唔係話真係蝙蝠俠超級 fans 嗰啲人去睇嘅嚇。 呢個講完啦，講完呢個男啦， 好， 咁啊暫時講段落啦，最後 ，OK 就係咁啦 ，OK 好， 咁啊等佢 Alpha 啊，阿 Alpha 轉 ，OK 好，喂講埋嗰套咩從龍子之所思 ，OK。都是超能力啊，两句嘅啫，因为唔好睇啊，我唔打算介绍啊，明改少介绍。同龙之锁系咩嚟噶？ 系咁就嗱，咁就背景咧就其实就系、是、一个叫呼呼嘅电视台，咁就系收费电视台嚟嘅。咁佢咧就呢度佢一个原创嘅讲超能力嘅剧啦。咁就原来咧佢 咩叫從龍之鎖係咩？你解釋咗呢個字先。 從龍之鎖咧，其實佢個故事裏面有一個叫做從龍之庭嘅教團，係啦，跟住之後就係啦，跟住之後咧，佢其實就被滅咗嘅。跟住之後咧，啲人爭奪一樣叫從龍之匙嘅嘢咧，就解開個從龍之鎖咧，咁樣就 從龍係咪一隻蟲？即係昆蟲個蟲，一個鳥龍個龍啊？ 係 係冇錯，就係嗰個。 哦 ，OK， 同從龍子係一啲關係都冇嘅 ，OK，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跟住啲人就喺度爭奪呢一樣嘢咁樣嘅，其實就咁 葵花寶典啦，咁但係爭奪咗有咩用嘅咧？ 爭奪咗爭奪咗咧，就佢哋就聲稱啦嚇，就係、是、可以控制到嗰啲流落周圍嗰啲超能力者係嘅，係啦。 啲超能力者就係嗰個教團咧。即係用係咪基因改造定唔知點樣整出嚟嘅？係 啊， 咁佢哋就稱呼嗰啲超能力仔做北，即係北啊。 係啦， 即係你要走北喎，係啦 ，BUG 北，係 啦，冇錯。 即係蟲啦，即係。 你都可以咁講，係啊， 係冇錯冇錯。係啦，咁跟住就係有一個咧，就佢個博士佢認為係最成功嗰個嘅超能力者咧。就出現咗，跟住之後咧就喺度令到嗰個教團咧就毀滅咗嘅，係啦，佢又 打最成功啊，變靚 最成功嘅超能力者，即係有啲咩超能力啊？ 唔係有啲咩超能力喎，係咩叫做成功嘅超能力啫？ 唔知佢咁樣講，佢話佢淨係嗰個博士佢自己覺得呢個係佢最成功，一冇講乜嘢。其實嗰個就先係佢主角。 即係做乜都唔知啊！佢真係係乜都唔知。 係啦，嗰個白色衫嗰個其實就係佢係。 其實你講到好似好精彩咁啊，但我睇好悶喎套嘢，好似啲黑幫片咁嘅啫喎。黑幫片就唔好睇嗰啲喎。 係啊。 咁如果質素咧，去到咧係網片咁嘅質素到啦。 係啊，冇錯啊，冇錯。 即係睇拍我哋拍到嘅，我哋拍到嘅。係 咁就係啊，佢嗰個六號仔啊話叫做佢嘅超能力其實就係。可以阻好似 X 教授咁樣，佢阻止到人哋用超能力，同埋呢個可以令到騷擾到人哋嘅精神力量咯，即係可以令到人黐線啲嘛，甚至就係咁樣。 即係 Hero 入邊嗰個咩海地人啦， 係咯。同埋佢嘅出手係特別快咯，好似快銀咁快啦 嚇。 咁樣嘅其實就 哇， 係啊。 哇！你講到好好睇啊，大佬！我哋驚，我又俾人問，我哋又俾人問候嚇。 喂， 冇啊，大佬。 好多戲都係我睇個，我都係俾個故事大綱呃咗嘅啫嘛，先至走去睇嘅啫嘛。 你快啲數埋佢啦，係有條友啊，可以射嘢嘅，點射？佢將佢手上嘅戒指當子彈咁射。OK， 快啊快啊，仲有咩？有噴火。OK， 噴火。 哇，好似好精彩啊！係，快啲。 係另外一， 仲有個春麗都係男人嚟嘅，係春麗都係男人嚟嘅。 唔係，嗰啲唔係出人力者嚟㗎啦，嗰啲就係啦，嗰啲 佢就 扎 咗春麗計就打功夫。 跟住之後咧，就係另外一個主角啦，咁佢做嘢嗰間餐廳都有兩個超能力者喺度嘅，咁就一個咧就係、是摸住人咧可以令到人都透明，自己都係隱曬形噶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觸摸，係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觸摸人哋嘅遺物咧，就可以閲讀翻嗰個人之前嘅。 呢個更加普通，係 FBI 都聲稱有人可以嘅， 係啦，冇錯，就暫時睇咗咁多集嘅，淨係。 喂，覺得個男主角有咩超能力嘅啫？就唔知嘅。奇怪，唔知 道。另外一個男主角冇啦，未知嘅真係兩個男主角，白衫嗰個。 唔係，咁就白色嗰個有咩超能力？即係都冇講過。 不，白色嗰個咪係快人咁快手同埋。 哦，就係呢個。OK， 得，得啦 ，OK， 好。哇！你聽完好勁啊！呢啲係咪哇？啲特技流到蒙面超人 咁上下或者以下到啦。 打鬥嗰啲打鬥都好流啊，即係人哋用把刀劈你，佢竟然跳高凌空打個關手咁樣去比啊。 你講武打，你講即係嗰啲武術啊，哇，唔好講啊，大佬。睇翻 TVB 嗰啲真咗好多。我都係網片啊，你唔好諗係電視拍嘅嘢啊。 嚇，同埋噴火啊嗰啲都流流地㗎啦，嗰啲就。 唔係啲 texture 流嘅，嗰啲火嗰啲佢啲 texture 都似嘅，但係即係但佢做出嚟，佢用搞笑路線拍，但係佢又唔係拍到 spec 咁嘅喎， 咁 好無聊㗎，即係我勸大家唔好睇㗎，反而係係啊，咁我介紹嚟做咩？咪介紹大家有套咁嘅嘢，唔好賴嘢啫， 冇賴嘢， 係啦，冇錯，係 啦，咁如果大家即係真係睇，你真係睇翻 spec 嗰啲 spin off 嗰啲咩霸奶抄都好過啊，真係 係冇錯， 雖然已經冇曬之前嗰啲人冇咗胡廷華麗香，亦都冇。分嘢物理賽㗎啦，係啦， 係啊， 咁但佢有啲新嘅，係啦，係啦，咁都好睇喎呢套，因為嗰啲同期嘅嗰套《霸奶抄》而家做緊嘅， 係啊，係啊，係啊， 都係講超能力㗎，係係，你睇開 spec 睇過㗎啦，大家都係嗰啲啊，即係佢黑色幽默，咁又係啊呢個咪啊齊杏賢啲嘢咯，係啊， 係啊， 咁啊唯一仲有翻嘅咪就係阿龍雷泰啫嘛，冇啦，冇啦。龙佢继续做你个阿头咯，仲依然系嗰个局个阿 兄，系啦。 佢连阿边个咩有孙嘉纯都冇咗啦。其实大家记唔记得？其实佢成日有条后生女，好似女警咁跟住佢嗰条女，其实系有孙嘉纯嚟噶嘛。 系啊，呢、這个送人落嚟，跟住之后同佢打声招呼。 系啊系啊，搭 lift 嚟嗰个啊嘛，有孙嘉纯嚟嘅。 系佢情妇咁样噶嘛，小雅啊嘛。 佢呢度系小雅，唔知第四十几代啊，佢嗌嗰度，即系话佢已经换咗四十几个啊。系原来。原來佢專嚼亂草嘅 ，OK， 係就係 冇錯。 咁個女話嚇你講咩話？跟住佢話哦，你將佢最後一代咁樣，吹水啦，係咯。OK， 咁啊冇啦，我有興趣睇 ，OK， 咁我就唔係太推薦嘅呢套《叢龍之鎖》。 哦，我係 有套咁嘅嘢都要介紹一下嘅。 我係咁依望咗兩眼咧，喂，佢啲打嗰啲咧，其實佢拍到咧，唔係佢拍到好流嘅，其實唔係真係咁流嗰啲動作，係有嘢嘅。只不過是他拍嗰度拍得唔知做乜鬼啊，拍到好似 佢揾咗幾個武林高手，但係就抌 roll 機啊！ 係啊， 係啊， 真係識得攞 嘅。咁如果嗰幾個真正係武林高手的話咧，應該抌 roll 機都 OK 嘅。係。咁應該都唔算係咯。係。即係照計你李連杰咁，就算你冇鏡頭咧，都唔會好弱嘅。 係，冇錯。 系咯， 你睇李小龙个表演啊，一揸咁样弹开。 其实李小龙冇乜镜头嘅，通常都系 roll 机嘅啫，大佬。 系都系都好好睇啊！ 喂喂，唔好食翻时间啦，冇时间啦，快介绍落去。李小龙，既然又讲李小龙， 系啊， 不断提李小龙。喂，有咩李小龙嘅新戏先？李小龙仲有新戏？ 系啊。 冇，但系有佢嘅原著嘅电视剧啊。 哇，即系精神不死啊？点样嘅？讲嚟听下，叫乜嘢？ 系 咩嚟？美劇嚟㗎，唔係中文片 就應該就係 Cinemax 嘅個公司係。 哦 ，OK。 咁暫時我睇到直至到今日咧，就應該出咗四集嘅。 係。 哦，即係電視劇一集一集，咁啊 total 知唔知有幾多咧？ 就唔知 十集。 係。嗱呢套劇個名就咁叫 Warrior 嘅啫，咁即係咩戰士咁啊？佢譯做咩啊？ 戰士都 係直譯戰士咁樣。哦， 有啲咁大家可以揾下。有啲譯法要加個龍字喺前面叫龍戰士，有啲譯法 不如李小龍戰士啦，係啦。 係。 唔係，咁成套劇個賣點其實都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李小龍。 冇錯啦，咁但係裏面呢大家唔好指意有李小龍嘅，冇嘅，亦都唔會提李小龍。 扮李小龍啫，但係冇李小龍。 因為有人扮李小龍㗎，係咪阿陳國坤呢？ 個男主角嘅表現同埋佢嘅打鬥方式完全都係扮李小龍嘅。 咁有冇阿陳國坤咁神似呢？ 冇。 冇，佢又冇咁神似。 哦， 係。 咁就明顯呢個角色就係、是、如果係李小龍當時嘅概念就該係佢嚟㗎。係 啦、 啊， 如果係佢自己做就一。 咁佢裏面係叫佢做咩嘅呢？ 阿三 系 啦，就咁嘅啫，唔知佢姓乜噶，冇 即系一座山个山，佢亦做 系啦，系啦， 系啦， 系 啊，系啊，系啊。 咁佢英文噶嘛？咁佢点嗌佢嘅咧？佢英文点嗌 ？Sam 咯 ，Sam 个 Sam 咯。Sam，OK， 即系佢哋叫阿三 噶，系。三 ，OK，OK， 明白。 同埋嗰个剧里面咧，佢哋会讲广东话嘅， 系。哦，佢即系广东话，直情嗌阿三咁样。 係啦係啦係啦，係 啊， 係直頭有廣東話嘅粗口㗎，嚇 係 咁好屌，係好屌。 但係咧，佢哋會去到某一個階段，譬如全部中國人圍埋一齊，就會全部講廣東話嘅，佢會鏡頭轉一轉咧，佢哋就會變成講英文㗎啦。 點解咧？即係即時翻譯㗎。 但係都仲係當佢哋講緊廣東話㗎。係。 我明白，即時翻譯咗嘛。 其實得開頭嗰少少係廣東話㗎咋，跟住去到後面咧，全部英文㗎啦。 背音西片呢套其實係背音中文 係 啦。 佢依然 咁佢哋有冇扮翻嗰時啲功夫片咁講嘢㗎？ 哟，都係 嗰啲聲㗎， 冇 真係有㗎，真係 有， 真係有，真係有啲咁嘅怪聲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咦，咁幾過癮喎？好似嗰時咧有條友揸住兩隻。水刷咧喺度玩雙截棍嗰度咧，咩唔知咩鬼拋啊咩嗰度，有啲嗰啲 咁。咁呢部劇就唔係咁搞笑嘅，就 佢唔係搞笑嘅，我以為搞笑嘅你講到。 佢主要都係講當年中國人賣豬仔去到美國，咁啊流落咗變咗黑幫，即係黑幫，女人就做妓女，即係嗰度美國發生嘅故事啊。 咁佢啲功夫就係正常嘅啫，即係都係李小龍嗰啲咁，即係食過野粥咁嗰啲。係， 好超能力嘅。 係，冇錯。 O K， 即係啲打法係正常拳頭咁。 係，冇錯。 咁樣嘅啫， 功夫嚟嘅，純粹就。 係，咁我覺得以美劇嚟講，個武打場面我都收貨㗎啦。我唔知睇慣武打片阿明覺得好唔好啦。 O K 嘅，起碼就係好過 T V B 先啦，係咯。 即係你意思武打片係翻都係邵氏嗰時嗰啲係嘛？ 啊唔係啦，係啦，而家嘅水準我都覺得還可以㗎，其實 唔差唔算差嘅，就接近少少電影嘅水平啦。不過就佢係有少少接近，不過就佢攞鏡，唔知佢攞鏡頭嗰啲位咧，唔係拍得 唔夠好 嘅，好 啊， 係啊，佢啲設計，啲設計其實都係一個模式咯。其實種族個個人都係嗰種模式咁樣打嘅。 邊個做導演嘅咧？呢套嘢？ 導演啊，係鬼佬啦。但另外有個執行監製，除咗李香瑩之外，另外就阿林之斌都係其中一個咯。佢冇份導演。 李香瑩又要講翻啦，即係李小龍個女。 係啦，李香瑩係啦。 係啦，同李香琴就冇關係嘅。O K。 關係嘅。 同李香蘭都冇關係嘅。 系， 即系李小龙个女就系呢个李咩啊？ 李香莹， 李香莹佢个仔就系死咗嘅，边个咧？做阿高，系啊，姑丫个 李 国， 李国豪啊， 系啦， 当年都有上过 TVB 噶，嗰时系细路仔头女啊， 系， 咁啊亦都拍过港产片嘅，其实 系啊，龙在 佢都拍过啲功夫片，咁但系就好似就唔系话太过瘦啦，啲人就系咯。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就咁啦。介绍返先。咁林之斌就即係唐嘢时速嗰个啦。 四五六。 即係呢我讲即係呢可能会多人识啲。 係啦。咁其实有冇对呢套有咩帮助呢 好似 我 觉 得 个节 奏 系 流畅㗎成套 剧。OK。 同埋我觉得呢套剧绝对唔系绝对系儿童不宜啊！即系首先讲咩？ 又粗口啦，又爆晒光，打到爆喷爆晒血。 连肠都抽埋出嚟啦，打到。 哇！咁夸张？ 力王。 系啊，有噶，佢哋系。 喂，真力王喎、啊！呢、這个。 同埋汤肚断头呢啲系小意思嚟噶。 系啊。 系。 哦，哇，咁啊要睇啦！ 镜头都算， 咁啊直情更加要睇啫嘛。 即系乜点都准老噶啦，差唔多佢哋 系。系嘛？ 系， 即系唔系阿查咁露背啊？ 唔系啊，真系乜都俾你睇晒噶啦， 唔系讲一个粗口字咁就巴闭啦，系嘛？ 唔系人哋成句又系， 系咯，讲一个粗口字同露个背就攞影后啊嘛， 得个硬啲咁解嘅。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成年人，我都觉得几推荐睇一睇。 系，但需唔需要有啲咁嘅邵氏片嘅情意结噶？ 我又觉得唔系好似邵氏片， 唔需要噶其实。其实但你话， 我唔系话套片似啊，即系你都要中意，即系当年李小龙 咁。咁你起码要中意李小龙嗰个 电 影啊，系 咯。或者你对黑帮片唔抗拒啊？其实佢黑一套古装嘅黑帮片嚟噶嘛，其实就 古装即系古装嘅， 系黑帮片即系文科啊。 帮会嘅斗争啊嘛。 唔系咁佢直接仲有梳条辫噶，即系你先。 冇。 有啲人系仲系 有啲角色会。 哦。 即系个男主角冇啦，至少啊。 咁即係唔止係華英雄啊，再舊啲佢話你講。 佢講應該係咧一八幾年啱啱一次大戰嗰陣時嘅係。 即係賣豬仔， 賣豬仔， 同埋清末嗰陣時 候。哦， 係啊。 O K。O K。咁但啲鬼佬就都有槍有剩啦，咁樣啲鬼識唔識功夫㗎？有冇好似李小龍戲咧？連啲鬼都識功夫， 用槍嘅， 啲鬼都唔用功夫嘅，哦， 用槍嘅佢哋，咁啊識射波繩嗰啲咯，即係打拳。 都冇啲咩黑龍司令嗰啲， 冇，暫時未見。 冇， 打有無敵嗰， 起碼暫時未有啦。 係冇中華流嘅呢度 ，OK 好。 冇。 男主角我覺得都幾有型嘅，係一個應該係個美日混血兒嚟嘅，佢 係。哦，明白。 因為咧，我係咁樣望下啦。咁、那個男主角咧，其實我唔覺得佢好華人樣喎，成日覺得啲奇諾里維斯咁樣嗰啲 鬼鬼地嘅， 尊龍啊嗰啲款啦， 鬼鬼地咁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啊咁、啊，但係你唔好搞錯啊！李小龍其實都鬼鬼地嘅， 係 不過四分一啦。其實你唔好以為李小龍係中國人 ，no。其實佢有少少鬼佬，唔係因為佢個媽其實本身係 mix 嘅。 嗯， 咁佢呢度咧就讲个男主角就去到美国咧都仲识讲英文嘅， 系， 因为佢话佢阿公系一个美国人嚟嘅。 唔系，咁但系呢个男主角系平时讲咩话嘅？英文嘅。 佢平时同啲中国人就讲广东话嘅，同美国同啲 仔都。咁你话佢系日本仔嚟嘅？个演员。 个演员啊。 系啊，佢又讲广东话嘅喎，佢又。 佢讲得 OK 嘅。 听得明。 即系佢讲嘅。 好过啲日本戏入边嗰啲日本人少少啊。 系啊，好多噶，系。 哦，咁好嘢喎，好嘢喎， 同埋啲打鬥， 咁要睇下喎，要睇下喎，咁樣， 嗯， 咁有冇兩下李小龍嗰啲套路睇下㗎？佢做唔到㗎， 我見到 打法都學李小龍嘅， 都係咁樣嘅，有 V 蛙鬼叫嘅， 係不過就唔會話所有。都唔會所有好似李小龍咁樣一下一下咁樣搞掂啊！有啲其實佢都會俾人打下，打到爆光咁都有，咁又唔會李小龍咁無敵啦。 冇啊，李小龍咁無敵啫，即係佢個套路都有啲似 啊。假色嗰啲都係 嘅， 嗯， 係啦， 即 係飛腳啊， 無敵。佢就意思係 有啲鏡頭，其實佢一踢嗰啲腿嘅時候，都係用翻嗰種鏡頭嚟去， 即係都係拉低踢咁樣嘅，係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但系爭上未至於未有拉得出嗰下， 即 係 嗰啲一腳一個嗰啲咧， 一腳一腳係嗰只腳都係一隻腳喺地，一隻腳伸。 哦，你講阿周星馳成日踢嗰下， 係啊，嗰下其實都係嗰啲咯，拉得出嗰啲未見。 都有都，我唔係拉出成個跳起嗰個啊，嗰個。係 啦， 係 啦， 係 啦，係啦，未 見。咁成個飛起嗰下啦，要係。 係啦。 O K 好，咁呢套反而係值得一睇，雖然唔係科幻。 原來我而家睇翻資料，佢喺 IMDB 嘅評分咧係接近九分㗎。 唔係啩？咁犀利？ 咁即係都幾啱啲鬼佬口味。 好聽喎，香港人講過啊，大佬。 但係我又覺得未至於話咁勁，但係係可以一睇咯。 香港提都冇人提過啊！如果你講到咁樣，李小龍叫遺，即係叫李小龍嘅遺志拍成一個，即係一個作品出嚟，係冇人提過，喺香港冇人提過，係咪一件好開心？好開心嘅事呢， 李小龍迷嗰啲圈都冇人。 下次你去啲李小龍會度問啦，你知唔知出咁嘅嘢？ 係啊， 係咯，我驚佢哋都唔知，係。 係。 係咯。O K， 好，就咁，咁啊，大家睇下啦，幾過癮，如果係咁聽落，係好啊。 幾過癮，幾過癮。 好啊，咁仲冇第二睇拖啦，喂，講埋啦，完啦。 好。 有冇嘢要講埋？崔麗松啊，係嘛？ 係啊，崔麗松。 今集啊。 辉啦，叔咁咪都睇过噶嘛？大家咁咪讲下啦。咩？就阿马仔睇咗边出噶？马仔， 我哋之前睇国行啫嘛。 我就睇国行呢啲都未睇。喂，唔一齐倾啦，唔好唔出声啊！喂，系。好，辉啦，叔，去到再新一集，咁啊有啊呢个Star Trek 入边啊，《双旗预记》嘅里边做 solo 啦，系嘛？ 系 咪？ 叫约翰啊？ 国人啊？ 系啊。人肉手枪嘅男主角， 即系佢系日本人嚟嘅，喺呢个啊 Star Trek 入边，但系其实佢个演员系韩国人啦 ，OK， 系，系咯， 嗯，好啊，咁呢度咧佢就做咩嘅咧？佢做嗱，其实咧原来冇怪嘅，佢原本嘅古仔咧，如果冇搞错，系应该讲个细路仔咧系有啲超能力嘅，你唔好理佢法力定超能力啦，总之佢可以讲嘢咧，就会啲人会跟住做嘅，即系一种影响人嘅能力嚟。 哦， 系， 佢呢度就转咗做一个亲和力啊，就咁。 係咁呢度呢其實真正講緊嗰個即係叫做神奇小子，其實係講緊係佢返嚟係呢一個大人嘅韓國仔，佢啲人係咁叫佢㗎嘛。咁佢話佢係做咩嘅呢，就原來佢幫啲總統呢就專做嗰啲競選經理。咁佢就話以前就 好做起咁樣啦，差唔多 係啦，即係佢做王者咁你當佢。咁佢就話呢佢初初就幫緊一個呢即係好差嘅個聲望嘅一個人呢，就即係想抬佢做選賭㗎啦。咁結果就失敗咗，咁佢就入去飲酒。咁佢就發覺呢即係其實佢每次都係無意中發現啫。咁就話啊，有條僆仔呢，即係嗰啲 KOL 咁你當下細路嚟㗎，11歲 好細嘅啫， 好型 僆歲嘅啫。 其實我覺得佢有啲影射有11啦，佢話佢11。咁你就當有啲 Justin Bieber 咩咁都埋埋啦，即係總之死僆仔嚟嘅啫。咁總之喺網度講嘢啊、唱歌啊咁，好鍾意佢喎。啲人話點擊率超高。咁佢自己就話咧，個僆仔自己話咧，我要做美國總統。咁好似即係細路仔亂噏咁。咁跟住啊佢竟然當冧啦，佢亦都好似冇乜機會翻身啊，衰咗啊，上咗金啊。咁佢就諗，不如真係即係逼呢個細路仔去競選，咁咪喂即係。咁佢就跟住說服佢嗰啲家長啦，咁跟住出嚟唔係話佢細路仔講笑，你喂我知你咩人喎、啊，你利用我哋嗰嗱，其實你唔好咁講，嗱不如咧你就當啊今次一個當一個campaign啫，就算輸咗之後都大把人贊助啊咩，佢話嗰個細路仔以後讀書啊嗰樣嘢咧，你都唔使憂噶啦，即係有夠錢噶，或者唔係絕對贏嘅，佢同佢講話唔係絕對贏嘅，喂都係你當係一個。做一次嘅啫，你預咗輸都唔緊要嘅，你因為你的目的唔係真係想做總統㗎嘛，錢㗎嘛，係出名錢同埋錢㗎嘛，咁如果係咁嘅設定，有咩問題？咁結果，唉，咁啊走上牙啱曬，佢哋覺得喂，咁啊好，咁啊唔怕事啊，如果係咁係啦，咁結果就初初都好受歡迎，咁但係就後屘就因為咧，佢哋點都要上去辯論會啊，香港都有㗎，係咪？係，即係咁唔同嘅嘢，咁佢叫咧嗰度就出醜啦，因為嗰個細路仔。即係吹水又叻啫，講埋啲夢話咁啲，但係啲市民真係好中意聽佢講啲夢話嘅喎。咁但係咧，你一去同人哋 debate 就唔得啦。人哋問你啲歲嗰啲，佢乜都唔識，佢十一歲都係鬼知係咩嚟。咁結果就出醜，仲要嗌阿媽，阿媽唔制咁。咁結果阿媽仲要抱走佢，哇！出醜出到痹，點算咧？冇得掹咧，今次佢又翻返去酒吧飲酒啦，韓國仔。 係。 咁跟住咧，佢跟住佢個有個女嘅，即係嗰啲同事就同佢講。就話咧個僆仔啊，好慘啊，又想去探過佢，話只狗又咩就嚟死啊咁樣。跟住個靈機一觸，又諗到咧，又可以用嗰只狗嚟翻身喎、啊，唔係選只狗咁就嚇。咁啊話同佢拍咗條片咧，就佢又喺度講，咁佢成家人就話就同只狗真係好 friend 啊。咁佢就話如果你投一票咧，我就要 make sure 每一個即係你即係有養狗嘅人都會。即係你嘅動物會得到你最好嘅，即係咩？咁即係佢除咗 promise 埋好多夢話嘅，即係佢啲夢話其實好係亂噏嘅啫，即係又話咩誒？係啦，人人真係喎，人人有機打喎，唔係人人有公練喎，係啊，跟住講埋好多荒謬嘢嘅，跟住又話咩少啲 Star Wars 電影先好笑啊！佢有其中一個 少啲 Marvel 電影 先會好笑，唔係佢講 Star Wars 嘅 Star Wars 嘅 係咁可能啲細路仔真係唔中意 Star Wars， 我懷疑好多啊。 係啊， 其實 Star Wars 都唔算多啦，係咪？好多啫。 應該話唔好拍咁多復仇者啊嘛，係嘛？ 唔係咁，我又唔知喎。佢唔係佢哋成日唔睇㗎。其實你問下啲。你問下嗰個年紀嗰啲其實佢哋唔係好中意睇復仇者嘅，本身唔係佢哋唔睇復仇者，應該係係 係。 其實你唔好以為嗰班睇啊，唔係嘅。 係 咁，總之講好多奇怪嗰啲，即係夢話啦，算係我覺得係細路仔嘅夢話。咁但係班人就真係好中意佢啦。咁結果最尾咧，佢話佢真係成功做到美國總統。咁跟住咧，韓國都係發現問題啦。然後一做咗總統之後咧，佢就話我。佢吹嚟，佢嗰啲全部係競選嘅，攞嚟吹水嘅。佢話一定要實現，因為我因即係我係應承咗我嘅支持者。第一件事就係要全部人即係就講幾多萬人啦。佢話每個人要有隻免費嘅機，咁佢話唔得嘅喎，咁你又要國會通過，跟住又要嗰個公司肯啫，佢你唔可以夾硬。佢話呢啲唔關我事，佢話我就係做決定嘅啫，你哋去諗掂佢點嘅。哇！佢真係好叻，我啲細路仔知道係咁嘅。 系同佢一样，即系佢同佢一样嘢嘅喎。佢知道如果将啲 game 立重税，跟住之后嗰啲 game 系啊，佢又识嘅喎， 投降嘅喎， 佢又识咁讲嘅喎。所以其实咧，你唔好以为呢条僆仔傻咗，佢扮傻嘅。咁啊，直到最后咧，佢就试嗰个韩国仔，佢就话，即系佢就喺度打角。其实佢 佢就根本咧喺度指鹿為馬，咁佢就打唔到，即係佢話佢要一竿打到，即係佢嗰啲係一個辦公室嗰啲打嗰啲過分，唔係講真係草地好近嘅啫嘛。咁你都唔未必一定一竿打到嘅，咁兩竿都好好，佢唔得，佢話打唔到，因為就成補咗成攞嗰啲哥內哥窿嗰度，咁啊實入到嘅，咁話好，咁我打到啦咁，咁韓國仔話我雖然係好支持你，但你冇打到入個竿，咁佢就話佢係背叛啊，背叛國家嚟 講， 叛國罪啊，係啊，跟住佢就仲話佢，喂，即係佢成賭神嗰招啊，哇，佢有槍啊，咁佢邊有槍啫？佢話啫嘛，咁跟住嗰啲吉就向我開槍啦，係啊，係啊，跟住佢最尾嗰個瘦仔竟然話：乜你以為我只狗真係會死咩？我呃你嘅啫，我就知道你咁樣，你會翻嚟幫我。哇！嗰瘦仔原來奸喎，好恐怖嘅，即係空笑咁啊！成個得閒，即係雖然佢冇超能力，但嗰瘦仔原來唔係咁佢之前覺得咁天真或者咁可愛嘅，其實 係 其實一個魔王嚟嘅，係。 系 嗱呢套嘢犀利啊吓，咁跟住最尾咧，佢就话，因为个瘦仔仲讲我一样嘢嘅，佢话最憎啲老医生啊，佢原后咧就换晒啲医生做，原来唔系后生，系细路仔啊，成，咁后屘其实佢啲细路仔帮佢做手术啊，攞翻子弹啊，跟住嗰条僆仔仲话，喂快手啊，我赶咗翻去打机，跟住咪切佢咯，即系好明显佢唔识做手术噶啦，跟住佢嗌咁啊完啦吓， 系 嗱，咁我就谂呢套嘢咧，首先咧，我就觉得个古仔系好睇嘅。 系好正， 冇问题嘅，好有寓意添，系啊，但系啊，点解会喺一集《傀儡松》里边做咧？佢一啲怪嘢都冇嘅喎， 系 咯， 冇错。 你只不过将原本一个真系超能力故事啊，好怪嘅受咗去，即系讲嘢控制到人嘅呢个故事，点解会将扭成一个完全冇怪嘢嘅？系一个佢用咗啊，如果受仔做咩有做到点咧？咁样啊，咁。即首先我真係再要質疑佢哋咁憎呢啲超常題材就唔好 reboot 蔡麗松啦。 嗯。 係囉。 係呀、 啊。呢個我係一路以嚟都同一個口径講呢樣嘢啦，即係 reboot 蔡麗松係即係點解係要攞走超常嘅嘢。好啦，咁就講返咁佢好嘅好處喺邊度呢，咁我就認為佢係諷刺緊好多而家嘅嘢，第一就係啲網民呢淨係用 like 同唔 like 去思考啦， 冇錯。 即呢一個 Facebook 開始就係咁啦。咁你淨係鍾意就得㗎啦咩？咁你咁我之前講過更諷刺嘅版本就係你不如選隻貓或者選隻狗做特首啦。使乜選個人啫？係咪？即其實你只不過當係選香港小姐咁㗎咋？佢哋選個總統係。咁但係呢樣嘢雖然今日未到咁離譜，但其實差唔多㗎。即係都係選有唔有型啊？靚唔靚仔？唔係香港，因為你冇得選啫。即係佢又真係講喺美國啊嘛。係。即外國人啦、啊，佢哋真係揀靚仔㗎。係。 嗯。 咪靚仔即係相對嘅啫。係。咁佢嗰堆全部都老嘅，咁咪老入邊最有型嗰個咯。但係其實有啲地方嘅總理真係後生仔㗎。其實大家都公認點解會選佢，因為靚仔咯。真係㗎。即係如果你咁樣選舉，你死梗㗎，大佬同你講。有國家冇前途，咁呢樣嘢係真係有咁嘅趨勢。不過佢呢度再誇張啲，就係佢一個細路仔。嗱，咁佢用細路仔咧，其實我覺得其實佢有啲諷刺 Donald Trump 嘅。 係， 因為佢係一個 Donald Trump 本身咧，佢雖然唔係細路仔，但係佢做嘅嘢有啲似細路仔嘅。 係啊，係啊。 唔係佢一坐入白宮第一件事做乜嘢？我講呢套嘢，佢即係攞咗電話話要射低蘇聯啊。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哋好驚，係我玩下啫。呢个就是 Donald Trump， 系， 我同你讲下笑啫，咁啊，即其实我觉得佢又有呢个成分，咁又讽刺啲选民嘅就系即系无知嘅，即系你系选你中意嘅人，你唔系选你中意嘅人啊。 咪同埋选民亦都一样嘢啊，就系、是、反而觉得越冇经验越 green 系越好啊，呢下先恐怖啊，其实冇经验嘅反而冇包袱啊，佢哋个个都系咁样讲啊，香港又好，美国呢度呢个背 景。因为佢呢度佢个剧入面就话咧，佢之前选咗好多 promise 咗好多嘢嘅人出咗嚟都系做唔到嘢啊嘛，咪令到佢讲佢嗰个嘅美国咧，即系可能系一个近未来嘅，即系佢话好差嘅，所有嘅经济系已经去到谷底啊咁样嘅，咁佢就好想咧就有一个即系新嘅转变啊。咁其實呢樣嘢咪即係等於先前啊，其實係話任何一個人做都好過梁振英，我唔話梁振英有咩好，但係咪真係任何一個人都得咧？呢句嘢其實係有商榷嘅喎。 系冇错。 即系话你求其搵一个人都好过啊嘛，咁就搵个细路仔，你觉得会唔会好过？佢哋觉得会喎，真系系 唔会 吓，唔系佢哋觉得会，佢哋梗系觉得会啊。 即系睇下边佢对手系边个啊？你好憎嗰个人啫，但都要睇下嗰个人会唔会即刻有。 咁当时佢哋真系话系 anyone but CY 啊嘛。 系 A B C 啊嘛， 唔系佢系直系针对嗰个人，只要唔系嗰个人就得啦嘛。佢哋嘅思想系。 咁佢哋甚至乎有话啊嘛，佢哋话啊搵刘德华做啦咁样。咁你见刘德华自己开个公司做个老板，你见过系点噶啦？ 系啊。 一嚟佢控制得好紧要，二嚟佢系其实都唔觉得佢系一个非常老实讲系咪一个好 leader 或者佢 run 一啲嘢好识嘅，唔系咯，佢可能只系好好嘅演员啫，系咪？ 系。 啱唔啱啊？唔係，即係就算你揾一個喺商業上好叻嘅商人，都唔代表佢適合做一個政治領袖啊！都唔係一樣啊！即商人自講啊，都唔係一定啊！咁當然，咁佢都好過揾個即再無厘頭啲嘅，即咁係咪真係街邊嗰個細路都得？佢哋真係覺得係嘅當時。 嗯。 咁而呢套劇佢咪做咗場咯？佢咪就揾條細路做好過啦咁。其實我咪講過咯，不如揾只狗做，揾只貓做，揾只鸚鵡做。 喂，同。同埋呢套戲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是身邊嗰啲有能嘅人咧，即係平時有經驗嘅人都黐埋佢嘅時候，都俾佢影響咗。其實就你點樣，我咪跟住你去做，好似為咗你個位，為咗依家有個位而繼續跟隨你意思去咯，咁樣樣係咯。 咩啊？拗撈啊嘛，你嗰啲叫做 拗撈係啦。其實個個都 今日佢而家講緊嗰樣嘢係香港都發生緊啊。其實係咁你其實呢套嘢咧，我覺得個故事係好有趣嘅。不過咧啊，點解喺崔麗松裏邊做啫嘛？我係問緊。 係冇錯， 係嘛？即唔係話你有啲 twist 橋或者有少少都幾得意，但係佢真係冇怪嘢嘛。崔麗松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真係要有啲嘢怪嘅大佬。係啊。呢度唔算咯，呢个系啊， 系唔算系啦， 就系咁啦。咁啊，大家讲大家意见啦，我讲完啦 ，OK。 系， 马 仔 啦， 马仔新闻未快啲。 我只都讲咗系，其实真系反呢个反映好多嘢，即系啲人点解对冇经验嘅人反而系咁着迷啊？系咯，咁相信所谓素人啊，其实可能会中大剂嘅。其实你以为佢好天真谂啲嘢，其实好冇经验冇利益关系，其实佢可以更加黐线嘅，系咯。 素人呢个字喺边度嚟？ 系，唉，唔知啊。呢、這个佢不嬲系咁嘅，即系冇呢个。 呢个字边度嚟嘅？即系喺边度学到呢个字翻嚟嘅？ 咁唔知啊，我听系咁样讲咧，其实就 睇 A V 睇翻嚟啊。 哦，明白，系啊，系。 睇 AV 点解素人系好睇，冇经验好咧？即系其实嗰啲素人假嘅，我第一件事话俾你听 ，OK？ 明白。 我系有啲网页可以话翻晒俾你听，即系人哋嗰啲，即系人哋嗰啲公司搵啲人拍嘢，其实有记录噶 ，OK？ 虽然佢里边话系素人，又帮我做过第二个名，其实你可以画鬼脚查得翻，嗰啲素人咧有八成其实即系某个 AV 女优嚟嘅咋。 系，明白。 即系唔系素人 啦， 又 唔系素人嚟嘅，其实 ，OK，OK，OK、 okay? okay,。 咁但系你睇嘅人咧，就会觉得咧，点解中意睇素人咧？佢冇经验，点解系好咧？咁我睇 AV 啊，梗系啦。咁佢觉得佢即系纯情啲啊，好似扮到怕丑咁，梗系唔系啦。个 AV 女 优真啲啊，冇咁搞啊。 系啦，但系其实 AV 女优扮演佢第二套嘢，淫过黄心颖啦，系咪？ 啲扮咩真啲系啦。 即其实都系个假象嚟嘅，即你咪一个心理上嘅诉求啫嘛，系咪？ 系啊， 唔系重要嘅呢样嘢。OK， 个 point 就系佢而家系拣人咧，系拣 like 嘅人啊，唔系素唔素人啊。你我理得系咪素人咧？你好有经验定好冇经验，唔系个重点。重点系佢个 like 同唔 like， like 就得啦。 系 佢呢套嘢要讲嘅就系呢样嘢。而家啲人用 like 嚟去选择嘅，佢唔系用嗰个人升唔升任啊。 系啊。 咁呢个就系呢套嘢讲嘅嘢。嗱，我觉得佢呢个故事咧写得好好啊，不过我唔觉得呢套嘢适合摆喺崔丽松嘅。 嗯， 唔系个古仔写得好同摆喺崔丽松两样嘢嚟噶嘛？ 系唔错。 英雄本色故事，哇，都唔错啊，摆喺崔丽松啱唔啱啊？ 梗唔得啦。 吓，咁无双，咦，都有啲奇情喎，摆喺崔丽松都又唔算好怪啫。 都係有條友俾人拉咗去講古啫，講大話啫嘛，咁好怪咩？未算啦，喺《倩女幽魂》可能勉強都得，因為有鬼。 係。 即係咪咩古仔咧？反而蔡麗松唔係個古仔好壞嘅問題啊嘛，你啱唔啱反而蔡麗松？ 啊， 係。OK， 蔡麗松係咩？係幻海奇情奇幻潮啊，老細。 係，我一世 界。英雄本色，做無雙。 系， 唔系话几好睇个故事都唔啱摆落呢一个系列度啦。 系啊， 咁同埋你仲系 reboot， 咁啊由一个有怪嘢就 boot 到变咗冇怪嘢，咁点解要 reboot？ 我到今日都仲喺度问嘅呢个问题。 佢借个档案嚟 IP 啊嘛， 而家上系佢借佢 IP 发佢而家想讲嘅嘢啊嘛。 同嗰啲超级英雄开个 IP， 但系其实佢又拍帮拍 Alpha 打仗，即系我唔明佢哋嗰啲制作单位系谂乜嘢啊？咁、其实你唔 work 嗰陣你咪又要拍返即係蝙蝠俠係咪我唔信可以成到葛咸一路讲黑帮囉。 嗯结果就係 唔係 ,ok,ok, 咁当然 Tony Song 你都係暂时一季啫 ,ok, 咁我唔知而家点呀而家个反应好唔好㗎我唔知呀。 唔清楚 都冇乜聽人有讨论其实。 冇呀嘛係咪 冇啊，真系冇啊，个回响又冇啊。 嗱，咁的确上一集同呢一集咧，相对系好睇咗嘅。如果净系论好睇啊，而上一集就有怪嘢，有外星人添咁。上一集就接近啲 Tony Song 嘅，的确系，咪即系直情系啦。咁啊，真系有外星人啦。 我觉得最好嘅一集。 即系最可以叫得上做 Tony Song 咯。 系 你再之前嗰集真系离谱，啲左交咁怪嘢都冇嘅。唔系，即系怪嘢咪就系嗰个录音机，咪嗰个录像机可以。即係 rewind 翻個時間咁咯，係呢樣嘢啫。即係佢一樣嘢怪咗咁咯，但係其實成套嘢其實佢重點都唔係想講呢樣嘢，係咪？係啊，我唔得，我真係唔得，係啊。咁再下一集係咩？我都唔記得咗啦。係佢後邊預告片就影，但係我唔記得咗啦。啊，好似講太空㗎。佢唔知係太空啦，就係總之好似佢係密閉 太空旅行有一班 唔係，其實佢唔知係太空嚟嘅，佢喺一個密閉嘅倉入邊啫。有機會其實喺地底嘅。即是又是那些呃鬼他們那些可能行了出去其實那個是地球那些。是 是 可能又是那些故事但起碼下一次那你有個這樣的東西那怎麼都科幻是吧走不甩科幻先啦起碼個環境科幻啦 ,ok? 那他就不斷跟他唱生日歌的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那反而這個看落喂那你科幻包裝那你就算那個故事其實那些人殺來殺去都好啊或者其實是一個喔、哦、原來是假局都那這個起碼都我想不會甩了科幻吧下一集希望啦、啊，系咯、啊，希望系啦、啊，咁唔好再一次再失望就呢、這个 Tony Song 真系吔得茄啊！ 系， 唔系你逐个 I P 俾佢碌死啊！而家咁样真系，系 OK 好，咁有冇补充埋仔？冇啦，系嘛？ 冇啊！ 即系你个 point 就话佢哋咪为咗碌 I P 啦，其实佢根本就唔系想拍 Tony Song 啊嘛，佢根本就唔系想拍怪嘢啊嘛，系咯、啊， 佢想系咯讲佢自己啲嘢，不过用咗呢个 I P 嚟讲噶嘛。 我好憎呢个咁嘅，即系呢个好差嘅呢個立心真係， 嗯， 係， 嗯， 冇辦法嚟嘅， 係，我寧願佢唔好拍，係， 就係佢哋個製作又要咁，啲觀眾又要咁，大家啱個口味又要咁， 咁呢個咪更加證實呢個詹士金馬倫同朱莉科士坦冇講錯咯，不過就要將佢哋講嗰句嘢唔只係一個MCU 咯，其實呢個唔止係 MCU 咁簡單啊嘛。 成個本身個氣候都係咁喎， 成個氣候都係咁啊！其實呢個同超級英雄都冇關係嘅，我覺得，即係唔係因為佢哋拍超級英雄嘅，其實唔拍超級英雄，佢哋呢個拍法嘅問題啊， 嗯， 佢哋嗰種咁嘅交法咧，係真係整死曬啲嘢嘅，係。OK， 我 anyway 好冇啊，講第二個。